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天荡漾，透进了爱的光芒。我低头，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你心肠，好像今。

心，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。此刻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习惯，可不可以不要再敷衍？